小猴吃瓜果。小猴跑到西瓜地里，头一次见到西瓜，感到很有趣，摘下一个西瓜就要吃。旁边一只小牛见他把滚圆的西瓜往嘴里送，就对他说， 你大概不会吃西瓜吧，我来教你。 小猴说， 不用你教，不用你教。 说着，他一口咬下一大块西瓜皮，嚼嚼吐掉了，生气地把咬过的西瓜往地上一扔，撇着嘴说， 不好吃，不好吃。 小牛告诉他， 谁让你吃皮呢？吃西瓜应该吃里头的瓤啊。 小猴一蹦一跳地跑掉了，边跑边说， 吃瓜要吃瓤，这谁不知道。 小猴跑到香瓜棚里，伸手摘下一个香瓜，一拳把香瓜砸成两半，掏出里头的瓜瓤就往嘴里塞。旁边的小驴告诉他， 吃香瓜应该吃皮肉，瓜瓤里尽是圆溜溜的籽儿，不好吃。 小猴几口把圆溜溜的香瓜籽吐出来，生气地把香瓜肉扔掉，一蹦一蹦地跑了，边跑边嘟囔， 这回我记住了，应该吃皮肉，应该吃皮肉。 小猴蹦到一块核桃树旁，树上正结着绿油油的核桃果，它蹦到树上伸手就摘果子，一只喜鹊飞来告诉它， 这核桃可不能乱吃啊。 小猴说， 不用你多嘴了，我知道得吃皮肉。 说着吭哧就咬了一口核桃果的绿皮。这回小猴嘴里又麻又涩，他难过的一筋斗翻下树来，赶忙跑到小河边漱口。小喜鹊飞过去告诉他，吃核桃应当吃里面的核儿。小猴漱完口又一蹦一蹦地跑了，这回他跑到一棵梨树下面，蹦到梨树上摘下一个大鸭梨，在树干上七蹭八蹭，把果肉全部碰烂碰掉，只剩下一个梨核，这才放到嘴里吃。哎呀，他不由得又把嚼烂的渣子吐了，酸得直搓牙。喜鹊飞来问他， 这回好吃了吧？ 他气得摘下一个鸭梨朝喜鹊扔去，翻身下树，一蹦一蹦地朝远处跑去，边跑边嘟囔， 西瓜没味儿，香瓜净是籽儿，核桃麻嘴儿，鸭梨酸牙，我从今再不吃这些瓜果。 你说小猴错在哪儿呢？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